世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不离千篇也不厌倦。

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 照片眼底散落

出的情怀，是祝福是埋怨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自己心甘情愿。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后悔。我舍不得你，无奈这一次真的要离开。天空依然那么冷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你。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心机